I may not always love you, but long as there are stars above you, you'll never need to doubt it. I'll make you so sure about it. God only knows what I'd be without you. If you should ever leave me, life would still go on, believe me. The world would show nothing to me. So what good would living do me? God only knows what I'd be without you.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点钟，这是冬至之日，然后也是我们在声音纺织机在前几个礼拜为各位进行的经典文学重现单元之后，我们再恢复现场播出。今天为各位特别安排这位，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我们的好朋友丁云海。 Hello， 云海。 Hello， 大家好，光夏好。 我们刚刚听到第一首歌，我就说大家都很期待你来，因为你的选曲每次好像都让人觉得很暖心，但虽然有时候是黑暗，但是大部分都是怀着一份祝福的心意，希望大家可以在周日午后可以听见一些很棒的音乐。然后刚刚这首歌觉得好耳熟哦。 对，我想这个放第一首是因为这首歌是在那个电影就是爱是你爱是我 Love Actually 里面的一首蛮重要的一个配乐。 嗯， 那这个电影好像到了圣诞节的时候特别想要看的一个电影。 嗯 然后好像它也是开，我不知道是不是啦，就是开启了，就是说都是用小段小段小段的情节来串成一个圣诞节主题。 的一个电影。那这首歌原来是那个 Beach Boy 1966年的一首老歌，那他们又拿来利用，我就觉得像光夏这次找我，我想说跟以前不太一样啦，选歌我想说反正就是找歌单里面喜欢的歌这样子丢一丢，然后这次我跟光夏讲说我来也没有特别好像要安排有什么主题或者顺序， 嗯， 那就反正把喜欢的歌都放一起，那可是好像也不自觉的发现这一次自己就跑出一个主题来，就是大部分都是跟电影有关的，然后不是电影配乐，而是就是电影里面的一些带动情节很重要的一些老歌，所以像这首就是，可是我选的是 Jamie Cullum， 是英国的一个主要唱爵士的一个音乐家。那他这首歌的诠释版本蛮有意思的嘛，诠释弦乐， 感觉就是一个quartet， 然后就是一个歌手，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这首歌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然后我知道这部电影对很多人来说的确 特别是我觉得在西方世界好像就像是一个圣诞节必看的一个影片。 对，就是有这个传统，就是圣诞节有几部电影是好像该到了就要看的电影。 真的吗？ 对， 除了这部还有哪些？ 有，其实有几部是老的了，《 小鬼当家》 老的就是黑白片啊，很多经典啊。 哇哇，嗯，于海是我们的好友，然后也是一位视觉跟剧场工作者，然后每次于海的选曲呢，我们都可以慢慢听下去，就会听出，除了音乐之外的气氛是什么。下面我要听，因为你说我们是要有点随机播放，所以我们就先来听下面一首。 我就对没有特别安排，反正就下一首，叫 Amapola。我想大家先听这个旋律，然后我们再聊一下这首歌。 好， 它是一首西班牙文的歌。 De amor, en los hierros de tu reja. De amor, escuché la triste queja. De amor, que solo en mi corazón.Diciéndome así con su dulce canción Amapola Lindísima amapola Será siempre mi alma Tuya solaYo te quiero, amada niña mía, igual que ama la flor, la luz del día. Amapola, lindísima amapola.No seas tan ingrata y ámame, amapola, amapola. ¿Cómo puedes tú vivir tan sola?Amapola, lindísima amapola, no seas tan ingrata y ámame, amapola, amapola.¿Cómo puedes tú vivir tan sola? 这首歌叫做 Amapola， Amapola 是西班牙文，它的意义是也是花的名字，也是女生的名字，所以只能说是一首情歌。那我选这首是因为它其实。 喜欢电影的应该都会听到他那个旋律，其实就是 Morricone 用在那个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的里面的一个很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旋律。那时候以为一直以为就是 Morricone 自己写的，就觉得哇、哦、好棒，我写得好好听。结果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是一首1920年就写了的歌。 嗯， 那他这个后来其实可能是在欧洲吧，欧洲的人是比较熟悉这首歌，所以有很多的翻唱。 嗯， 那这个其实过了多少年，90年了。我找的这个版本我很喜欢，是因为他是一个葡萄牙歌手， 嗯， 所以他还唱一个西班牙的一首很老的歌曲。嗯， 被你这样讲，就觉得好像应该真的到了看老电影的时候了，觉得好像看一些古旧的东西，在里面重新找回一些熟悉的或者是价值啊，或者是记忆等等的。然后最近有一些朋友在讨论为什么好像老电影感觉比较好看，大家结论就是老电影有剧情。 哦，对，你讲的就是真的是，就前几天就是看一个平常不会看的电视台，他就放了也不是很老的电影，大概就是20几年前吧， 2000年左右都还挺 好看。可是就发现，哎，就是说现那种剧情为什么现在都已经都看不到了？ 嗯， 就是那种很简单的一个可能一个小品的一个电影， 嗯， 可是它的剧情就这么好像很温暖很温馨的感觉的电影， 嗯， 现在不行，现在已经被漫画电影 那我也下面这个电影也是比较不是按照我们所认识的传统叙事法，然后甚至这个导演他自己的手法，或者是他拍过《第一吸引力》嘛，然后这个电影叫《罗马》，是他去年得到大奖的一部电影，而且全程都是用黑白拍摄，然后叫《罗马》，然后这个歌手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也特别你有放过他的歌，每次一放大家都超爱，就是 Billie Eilish。然后他说这个歌曲是受这个电影启发而写的。 他这个罗马我还是要推荐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真的一定要看。他的那个黑白简直是我觉得每一个镜头都是一幅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摄影作品，可是它可以整个两个多小时，整个电影从头到尾每一个镜头都这么美。 嗯， 真的这个导演Alfonso Cuarón太厉害了，他什么不同的类型，他都可以拍到一个很极致。 嗯， 那他其实 Billie Eilish 这首歌，他是说他受这个电影启发写的啦，不过其实是电影也有跟他导演有跟他讨论过，所以他也这首歌他也用到电影里面的一些台词。其实一开始他讲就是 When I was older， 其实就是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有讲的话。嗯，然后他做音乐都是他哥哥合作嘛，所以他哥哥也抓了很多电影里面的一些音效。 嗯， 某些重要剧情里面的一些音效， 嗯， 比如说当然很重要的是海水的声音，还有一段剧情是树林里面烧起来的声音，其实他都有加的，都是他们喜欢的一个做音乐的方式。 嗯，所以这个影片是导演在回忆他的童年时光，在一个南美的一个Buenos Aires 之类的， 很有意思哦，墨西哥， 嗯， 很有意思。那个就是说，最近一些导演都要拍一些， 嗯， 好像自己回顾的电影， 嗯， 是不是到了某个年龄，大家都在往回看自己的过去？ 然后演唱的歌手非常年轻，他唱了 When I Was Older。 When no one underworld on my back again, dreaming of a time and place where you and I remain the best of friends, even after all this ends. Can we pretend? I'm on my back again. It's seeming more and more like all we ever do is see how far it bends before it breaks in half, and then we bend it back again. Guess I got caught in the middle of it. Yes, I've been taught, got a little of it in my blood. In my blood. Memories burn like a forest fire. Heavy rain turns any funeral pyre to mud. In the flood. Back in black and white, I never seen anybody do it like I do it any better. Been going over you, I'm overdue for new endeavors. Nobody love me like I'm lonely and I call my weather. You'd really like it in the limelight. You'd sympathize with all the bad guys. I'm still a victim in my own right, but I'm a villain in my own life, yeah. 这首曲子是 Billie Eilish， 还是依旧的非常非常红的一个很年轻的女歌手。 嗯，然后她说这是为电影《罗马》为灵感而写的，然后里面你听到就像云海说的这些台词啊，或者是里面的音乐声效啊，好像就交织出一个电影的场景。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电影，但我同时我也觉得很有趣，就是你把一部电影放在一首歌里面，好像四分钟就可以说完这个故事的话。 这个就是光夏。 你干嘛这样？我意思就是说， 还是恭喜光夏今天。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说，是很精炼的一个过程。然后有时候就想，一整部电影的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时间，跟一首歌的时间，其实它要叙述的东西是不太一样。我常会觉得，所以还在跟家人讨论说，我觉得音乐真是太棒了，因为都比较有距离，有抽象一点，然后就是对什么事情都保持一点距离，但是好像又很靠近。这是音乐我觉得最，对我来说最安全也最自由的地方。 然后像你们做音乐，又有时候又要加上文字嘛。 嗯， 那文字也可以有时候像诗一样比较抽象的，那再配上音乐的的氛围，或者是那真的可以，因为我看到就是说大家回应你的那首的得奖的作品的时候，就说真的一听到这个音乐就想到那个电影的感觉。 嗯， 那我想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最成功的一个方式。 嗯，真的很感谢，很特别的一个机缘。 嗯， 先不用讨论我好了。下面这首歌呢， 对，也是电影的配乐，就是前两年的那个 Call Me By Your Name 的配乐。那演唱者的名，他是 名字有点难念， 嗯， 他叫 Sufjan Stevens， 嗯，然后就是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对， 嗯，听一看。The first time that you kiss me, boundless by the time I cried, I built your walls around me. White noise, what an awful sound. Fumbling by Rogue River, feel my feet above the ground. Hand of God, deliver me. Oh, oh, oh, it's me.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touched me, all the wonders ever cease. Blessed be the mystery of love.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电影《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然后今天我们讲的朋友是丁云海，女孩的冬日选曲，大家一定会很喜欢的。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在冬至日复回复现场播出。今天我第一集为各位请来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丁云海。然后我要讲一下，因为我们电台的那个录音室也做了整修，然后反正我现在在这边很开心就是了。 对，一进来整个那个布局就不同了， 不同。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坐在一个。驾驶台上，真正的要飞往星际的驾驶台上的感觉。丁云海是我们在声音纺织机长期出现的好友，然后特别我不知道为什么导师喜欢在冬天请你来，总觉得好像你会 所以之前两次是圣诞 对 特别节目， 对，这次不是，这次就是完全是随意选取。 对，我觉得还好。如果光要我再做一个圣诞特别的话，我可能没办法。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好，不是圣诞，然后也不是冬至，但总之呢，就是特别好像都是跟一些电影有关的。我们刚刚听到《Call Me by Your Name》，还有《罗马 》之后还有好几首。不过下一首不是。对，我还是要挑一些自己喜欢的歌。 对，这首 Creep 很多人都喜欢，但我们听的是原唱。可是这个是完全是翻唱的版本。 翻唱，对，我老师就很早翻唱的。那这首歌其实我一直想放，可是我觉得就放 Radiohead， 我会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可是真的找好多都找不到好听的翻唱的，这首歌真的好难诠释。那一天真的是不晓得怎么搞找到这一首，它叫 Amber Island。 Amber Island 其实是一个团体的名字，瑞典一个三人组的一个团体的名字。那我刚才有跟光少聊，就是现在开始常常选音乐啊，听音乐就开始有点羡慕欧洲的音乐家、音乐创作者，就是他们可以很多的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启发啊。比如说南欧的整个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葡萄牙，他们这一圈好像常常会互相唱对方的歌。那北欧的音乐人呢，他们也有互相合作，互相交换这个团体的团员来重新的创作。我觉得那个互动真的是很非常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对，这个从翻唱英国乐团 Radiohead， 然后这个乐团是来自北欧的 瑞典 的，然后我自己听的感觉了，就是 Creep 大家都觉得好像就是个怪胎啊什么，然后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年轻的小怪胎的版本，很好听耶。 对， 听听看吧。 When you were before I couldn't look you in the eye，You're just like an angel. Your skin makes me cry. You float like a feather in a beautiful world. I wish I was special. You're so very special.I'm a creep. I'm a weirdo.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I don't care if it hurts. I wanna have control.I want a perfect body. And I want a perfect soul.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when I'm not around, I wish I was special. You're so very special. 这是年轻版的 Creep， 然后这个乐团叫 Amber Island， 很棒吧？ 他们这个团体因为是比较玩电子乐比较多，所以刚刚跟光耀聊，就是说现在好像有一些电子乐团，他们可以 玩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嗯 嗯, 嗯， 不管是翻唱老歌，或者是说做最新的什么尝试什么的。 嗯嗯，我觉得现在几乎做音乐就是大家就是用电脑，然后可以用的器具实在是太多选择，而且嗯，你只要用心的听，然后甚至你只要都不用太怎么讲乐器啊，什么都不用太会，但是就在上面就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 我好像前阵不知道听哪一位就是在国外的一个制作人在讲说，嗯，一般的听众可能完全不能理解说现在绝大部分的音乐靠电脑的那个可能90%都要靠电脑。 我觉得100%。 99.9%。 你说靠电脑什么，就是用电脑录音，肯定所有人都是用电脑录音的，已经没有人再用类比或者是这样。嗯， 就是说依赖电脑的程度吧。 嗯，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发现我自己对音乐的听的习惯也，我觉得最近几年也有一些在小改变， 嗯， 就是说对这一类的音乐也就是说听的比较多，然后另外一个极端可能就是对我另外一个喜欢的就是那些简约的， 嗯， 比如钢琴的演奏，这、就是两个比较极端。那他们当然了，就是说演奏是尽量是用最。 嗯， 钢琴一种没有修饰过的声音， 嗯， 可是我相信录音也是非常要很厉害的录音方式， 嗯， 才能录得出来这种原始的声音。 对对对，然后老实说，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后面叠加了多少东西，都是很有可塑性的，然后总之，好，这是业界秘密，我们就先不用再讲了。下面这首歌 Barbara 是一首法文歌叫 Du bout des lèvres，它的意思就是嘴唇的尽头。那巴巴哈是这位女的，是一位音乐家，她是也是60年代，她就是自己写了很多很经典的歌。那这个版本我也是找了另外一位也是这种年轻，已经不年轻了，她就是那个 Vanessa Paradis， 就是 Vanessa Paradis，就是那个对。 强尼戴普的前妻。 不想要这样子灌人家。 对。 就是他最早拍那个 Chanel 在那个鸟笼里面的广告。对。 来听他唱歌吧。 Je l'entendrai du bout du cœur. Vos cris me dérangent, je rêve. Je rêve. Oh, dites-le moi doucement. Murmurez-le moi simplementJe vous écouterai bien mieux, sans doute. Si vous parlez du bout des lèvres, j'entends très bien du bout du cœur, et je peux continuer mon rêve, mon rêve. Que l'amour soit à mon oreille, doux comme le chant des abeilles, en été un jour au soleil, au soleil.Regardez dans le soir qui penche, là-bas, ce voilier qui balance. Quelle est jolie sa voile blanche qui danse. Je vous le dis du bout des lèvres, vous m'agacez du bout du cœur. Vos cris me dérangent, je rêve, je rêve. Venez donc me parler d'amour.À voix basse dans ce contre-jour, faites-moi, je vous en prie, silence. Prenons plutôt au soir qui penche, là-bas, ce voilier qui balance. Quelle est jolie sa voile blanche qui danse. Je vous dirai du bout des lèvres, je vous aime du bout du cœur.Et nous pourrons vivre mon rêve, mon rêve. On t'y a dit que c'est Yuan Hai 说的超级名模。嗯，然后这个他唱一首老歌， 他这首歌真的很老，1969年的歌，对，50年了。 可是我觉得怎么我每次上节目都要讲一遍，就是就他们现在还是常常会把很老的歌拿出来，重新诠释，然后有不同的的音乐人来重新诠释，然后真的就是赋予他们新生命，然后再听又觉得哦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好吧，又失落的感觉。下面这首歌， 这首歌继续。 对啊， 不好意思，他这个吉他演奏版，可是他这首歌是1967年的，叫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人 ，Engelbert Humperdinck。那个时候的一首歌，那叫做《最后的华尔兹》，我想有一点年纪的人都听过这首歌，那可是这个演奏的是一位日本的吉他家，我觉得他真的是弹得对，又整个赋予他一个不同的生命， 听看吧。这是一首好老的音乐，然后变成吉他的演奏版本，这首曲子叫做 The Last Waltz， 听起来就真的很像是不知道时间突然往回倒流到很久很久以前的那种很老的故事或很老的电影很老的场景。所以他们真的就是会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改编老的音乐。这也是 因为他有没有也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翻唱，他也可以用不同的乐器重新，而且也不是说一定要是什么现代的，就是说任何形式都是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刚才光晓讲的很好，就是说那突然一个很 觉得可能老掉牙的一首歌，可是它的诠释方式让你觉得像是可能是某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场景的， 嗯， 或者什么我不知道，就是给像你讲的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嗯嗯嗯。那么下面这首曲子呢要介绍一下吗？ 他这首音乐家他叫 Patrick Watson， 他蛮有意思的，他是一个加拿大魁北克人。那我很喜欢他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然后他很厉害是他很多的音乐都被电视影集拿去用， 嗯， 非常非常多的作品拿去放在那些电视影集里面，就是说他的音乐可以很带动一个故事情节当中的一个情绪， 嗯嗯嗯， 蛮有意思的。 我们来听一看哦， 叫 Sit Down Beside Me， 坐在我旁边。 Sit down beside me and stay a while. Let our hearts do their parts with wine and words to meet the hours, so the day never starts, 'cause that's what I want. That's what we need.That's who we are. 'Cause that's who we need. Sit down beside me and stay a while. Don't rush out of us till we're old and gray, till we got nothing left to say. 'Cause that's who we are. That's who we down beside me and stay a while till the night runs away, till the morning rises and we part our ways, to the end of our days. 这首歌是 Sit Down Beside Me， 然后这个歌手叫做 Patrick Wilson， 啊 Watson， 然后这是今天云海带来的音乐。听到这里大家怎么觉得今天心情会特别好呢？ 哦，希望 这是我们给大家祝福，然后也是云海精心挑选，因为请云海来节目觉得总是不会担心，然后总是觉得他会选很好，但是你过程中也是不是挣扎蛮久了，东选西选？ 有一点 辛苦了。那你要加入，按照雷波波说话，就是加入声音纺织机受难者 协会，对，我觉得是。 好啊，下面这个好舒服的音乐，这个又是什么呢？ 对，又是我之前有放过的 Paolo Fresu 的小号，那就是它是不同的组合，跟我以前放的组合不太一样。就可能就是比较以它为主。 嗯，挺干嘛？ 还是很美的声音。 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来听丁云海的冬日选曲。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丁云海，他是视觉艺术家，然后是剧场工作者，但是选的音乐每次都 好像是个音乐家的选曲一样，超级好听的。今天听到很多很精彩的，从电影的或是改编老的歌曲的，这首歌呢，要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首歌叫 La Punta Mento， 就是约会的意思。它是在那个电影Ocean 瞒 天过海它的那个系列的第二集里面最后出现的一首歌。那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它这首歌其实是1970年的一个意大利的歌，可是更好玩的是其实它又是翻唱前一年一个巴西的一首流行乐。所以等于说这是翻唱的翻唱，然后又过了40年又再拿到音乐里面当配乐。 我来点一个。 Questo sole accende sul mio volto un segno di speranza. Sto aspettando quando a un tratto ti vedrò spuntare in lontananza. Amore, fai presto, io non resisto. Se tu non arrivi, non esisto.Non esisto, non esisto. È cambiato il tempo, sta piovendo, ma resto ad aspettare. Non mi importa cosa il mondo può pensare, io non me ne voglio andare.Io mi guardo dentro e mi domando, ma non sento niente. Sono solo un resto di speranza, perduta tra la gente. Amore già tardi, ma non resisto.Non esisto, non esisto. Luci, macchine, vetrine, strade, tutto quanto si confonde nella mente. La mia ombra si è stancata di seguirmi, il giorno muore lentamente. Non mi resta che tornare a casa.Questa vita che volevo dare a te l'hai spicciolata tra le dita. Amore, perdono, ma non resisto. Adesso per sempre non esisto, non esisto, no. 这首意大利老歌也用在说电影是《瞒天过海》第二集当中，然后跟剧情是相呼应的， 非常就是它连歌词都像是为了那个那段剧情，那段剧情写的一样。所以他们，我现在发现很多电影，像刚才光太有聊到，就是说会喜欢用一些老歌，因为老歌的特质， 对， 特别能带回某些。什么很怀旧的情绪，所以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电影会喜欢拿老歌放到电影里面。 下面这首歌也是在最近的电影《小丑》。 小丑， 你说你很爱 很爱这部电影吗？ 对，我很爱这个电影，不要说我爱的不得了。那个男主角，我说跟光华讲说，哎，我看一下就完全迷上他。华金芬， 你刚才是说我立刻爱上他？你刚才用词是这个？ 嗯，对，是讲好了，只好承认了，太爱他了。 嗯， 因为他的演技真的是这一次，我想接下来的各大奖项应该都是他演了、 哦。 对， 哦，好吗？嗯，我还没看，只是觉得他好像是个，我觉得是有点黑暗的电影，但是大家看过人都说是很好评的。 蛮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影评几乎是一面倒的在批评他。 嗯， 对。可是观众就用行动来支持，让这个电影、哦、破了10亿美金的这个关卡， 哇、wow, ， 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结果。 嗯、 wow. ，对，因为大家会怀疑他这个电影的里面的暴力的、 嗯、 的部分对观众的影响，可是影评完全低估了观众的能力，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嗯、 好，撇开这个电影，这首歌，接下来放这首歌就是他最后、 嗯、 一首也是很有名，我很喜欢的一首老歌，叫《Send in the Clown》。 嗯， 那这首歌是1973年的一个叫 musical， 嗯， 对的里面的一首歌，这是我从小就听这首歌，就一直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一直喜欢这首歌。那听了很多不同版本，那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是 Frank Sinatra， 嗯， 他的一个 live 的一个版本。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我习惯听的另外一个 live， 他前面会有一些 讲话， 然后讲他那个讲话都是他的标准台词啊、 嗯。 那后面的他只是配一个钢琴，然后面的钢琴家觉得哦，你标准台词讲完要准备要开始的时候，突然他又停了，他又加了一句新的台词，很有意思。 嗯。这首歌到底它的原曲是在说些什么？ 它其实是讲，就是其实两个人的关系到一个地步以后就维持不下去了，就分开了。 嗯， 那分开以后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两个人再碰在一起，然后其实就在回顾当初的过程，为什么会两个人无法在一起？ 嗯，那跟小丑什么关系呢？ 但小丑其实就是当初他是跟的那个叫做 musical 叫 马戏团吗 ？musical 就是 歌舞剧， 不是没有舞， 音乐剧。 对不起， 我的英文差成这样， 我的中文太差。音乐剧，对，它是跟它的剧情是直接有关联的。 嗯， 就说其实就因为它是讲到一个里面有一段就是说就是说我是这么的已经对每个台词都这么熟了，就 嗯 啊，然后可是走出来以后发现就是观众都不在了，那就让小丑进来，好，小丑进来就是最后结束的意思， 哦、了解， 对， 其实 就让一切就是走到尾声了。 嗯，好，我们就来听这个 Frank Sinatra 演唱的《Sending the Clowns》。 This is a song we did when we were here last spring. I'm crazy about this song. It's a marvelous thing from Little Light Music. And it's called Send in the Clowns. And lyrically, it tells a story of two adult people who have been together for many years. And one of them gets restless and decides to take a walk. And the other one has a lament.And it's in these words. You see, if I don't smoke when I sing, I choke a lot. Isn't it rich?Are we a pair? Me here at last on the ground, you in midair. Send in the clowns. Isn't it bliss? Don't you approve? One who keeps tearing around, one who can't move. But where are the clowns? Send in the clowns. Just when I stopped opening doors, finally finding the one that I wanted was yours. Making my entrance again with my usual flair, sure of my lines. Nobody's there. Don't you love a farce? My fault, I fear. I thought that you'd want what I want. Sorry, my dear. But where are the clowns? There ought to be clowns. Don't bother, they're here. Isn't it rich? Isn't it queer? Losing my timing this late in my career. But where are the clowns? There ought to be clowns. Well, maybe next year. 现场演唱的是 Frank Sinatra， 然后唱的这首叫 Sending the Clowns。 对，就是小时候就听过这首歌，就觉得好像一个谜一样的歌，我是在某一个那种电视台的单元剧的片尾听到，然后配上那个剧情，然后一个很悲哀的男性的故事，然后最后放这首歌，年纪小小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哭到不行，然后就心想他到底在唱什么，为什么哭成这样。哦，原来，所以我刚才逼云海翻译给我听，原来是这样哦。 所以我也记得小时候听也不懂英文哦，就是说你可能最懂就是整天听到就是让小丑进来，让小丑进来，可是也不懂为什么。 对，为什么。 可是觉得就像你讲的，就觉得很哀伤，要让小丑进来。 可是明明小丑就在儿童心中应该是个欢乐角色，然后那时候你可能第一次知道这种反差，就是一个很欢乐角色，说不定就是背后的一些有其他的事情在发生，就像你说看了那个小丑这部电影一样。 对，他这个也是，配上这个电影，完全就像是要这首歌才行。 下面这个你要逼死谁啊，这个歌是 Melody Gardot 、 对，我觉得好久没放他的音乐了，然后这首他又感觉到他的声音的磁性，然后这首歌叫 Once I Was Loved， 我曾经被爱过，然后又是在回顾的感觉， 讨厌呢，好听好听，来听看。 The sun, but what I am certain. What is enough is just to remember that once I was loved. I still surrender. Troubles unknown. No use pretending all the troubles ain't my own. But what I am certain, what is enough is just to that once I was loved. After the years gone by, what amounts to the years in a life? What have we come to when we reach our final day? If we can surrender, then that is enough. Just to remember that once we were loved, once we were beautiful. Once I was loved， 然后演唱的是 Melody Gardo。 我记得这个女歌手是第一次是于海介绍给我的，这首歌简直是太好听了。我说她那个弦乐编曲啊，然后整个音长的录音的感觉， 嗯， 就是她算是她新专辑吗？还是 她也不是她的新专辑，就是最近她我也不是很清楚， 嗯嗯嗯， 就是找她的歌的时候找到这一首。 嗯， 那她因为她有后来有两个专辑，我好像没有这么喜欢，所以就一直还是听回他以前的。 嗯， 然后最近找到这一首，我就觉得哦，这首特别，又是他的那个特色完全发挥出来。 对对对， 因为他的音乐其实比较早期的音乐是歌都不太长， 嗯， 可是他的配乐都非常好听， 嗯， 然后能把他的歌声感情全部都凸显出来。那现在这首歌又啊， 真的好吧。下面一首 换个感觉。Breathe， 这首歌 Breathe 是我很喜欢又很喜欢了，一个法国的一个电子乐团叫 Telepop Music，他们的电子乐都很好听。那这个是他们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首叫 Breathe，呼吸，可是这个是一个 remix 版本， 听看吧。听完 Breeze 之后，现在这是也是约翰最喜欢的一个钢琴家 Arthur Arnold， 我不知道他名字怎么样念呢、 啊。 Olaf Arnold， 还有他的一个好朋友 Niels Frohn， 德国，一个是冰岛，一个是德国的。 嗯， 对，我之前放过， 对， 那个是就是他们两个人即兴从晚上开始做， 嗯， 然后这个是最后的一首是清晨3:06， 所以这是这首歌的标题。好，先休息啊，待会儿再回来哦。节快乐的客语版，再过两天是圣诞节，然后但今天是冬至之外， 我要借用这个时间祝一个人生日快乐，就是声音纺织机的受难人协会的会长雷波波雷香，也就是我爸，他今天生日，所以他是那个 雷波波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而且他今天是特别的生日哦，他进入八字头，很多的一个数字，不会啦，人生其实才开始，所以现在今天才满十岁，Happy Birthday！ 射手座也顺便祝射手月的人都生日快乐 哦，好像这个射手月会非常非常好。 但是十二月已经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开始是那个摩羯座， 羯 然后云海你自己是天秤座， 我天秤，对， 好像哦， 像什么？ 外表也很像，内在也很像。好，嗯，就是外表很优雅，然后内在很平衡。今天云海带来很多很精彩的音乐介绍，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听入迷了。我们下面要进入另外一段高潮，你要跟我们讲一下下面。 对，刚才跟光夏我稍微调整一下顺序。 嗯嗯。 那个现在放的一首歌叫 Easy， 就是其实不是简单，它的意思其实是轻松的意思。 嗯。 也是首老歌，是1977年的一首老歌。那也介绍也是因为它也是在另外一个电影里面， 嗯， 一个很非常，我对我来讲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桥段里面的一个配乐。我选的是电影里面的版本， 嗯嗯嗯， 那演唱者叫 Sky Ferreira， 一个他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又回到又是模特儿，又是演员，又是音乐家。那这首歌其实在很有意思，他那个剧情就是一个他们要抢劫，可是那个这个车手就是让他们要逃走，这个车手年纪很轻，他的特色就是他尤其是要飙车躲警察的时候就要戴着耳机要听音乐。那这首歌是他很有意思，就是大家这些绑匪抢匪要开会的时候，他就戴起耳机听这首歌，就然后完全人家怎么样质疑他骂他或者什么他完全听不到，他就只有这首歌就是 Easy like a Sunday morning， 像礼拜天早晨一样的放松， 这是超讽反讽的，来听看他的心情吧。 Sounds funny, but I just can't stand the pain. And I'm leaving you tomorrow. Seems to me, girl, you know I've done all I can. You see, I begged, stole, and I borrowed.That's 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That's 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Cheat on me. Every 时候这首歌翻中文 easy 要怎么翻，就是我这人很简单，其实根本就不简单，根本就是如果在电影按照电影剧情的话，就是一个杀手，然后但都戴耳机，对， 车手， 对，戴耳机这样。好，那下面这首歌呢？ 因为这首歌很有意思，因为我是在一个咖啡厅听到的，因为我一开始听就是因为我在环境里面，我对这些歌都还蛮敏感的，就听到不管跟朋友聊天什么，耳朵都会在注意音乐。那我一听到就听个旋律，我就说哇，这音乐旋律好熟，很好听，很好听。可是我怎么样就想不起这是哪首歌，哪来的旋律，是还是古典乐什么的。就后来我就跑去问他们这是什么歌，他们就给我这个歌名，我一查，哎，这个完全跟这个旋律没有关。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是有一位女歌手叫 Ariana Grande， 她拿了一个60年前那个真善美 哦 里面的一首歌，她就拿了这首 My Favorite Thing， 她整个拿这首歌来做她的旋律，只是后面加了一点，有一点点像 rap 的，可是她把歌词完全换掉。 嗯， 那可是我只放的还是就不是这个原唱的，是另外一个，就是也是、acoustic 的版本，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好听了。 好啊，来听一遍。 对，很熟悉的。 Breakfast at Tiffany's and bottles of bubbles. Girls with tattoos who like getting in trouble. Lashes and diamonds, ATM machines. Buy myself all of my favorite things. Been through a bad mix, there should be some baggage. Who would've thought it turned me to a savage?Rather be tied up with calls and not strings. Write my own checks like I write what I sing. My wrist, stop watching. My neck is flossing. Make big deposits. My glass is popping. You like my energy? Thanks, just bought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You like my energy, thanks, just bought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I got it. Wearing the ring but ain't got any misses. Ball matching diamonds for six of my sickest.I'd rather spoil all my friends with my riches. Think retail therapy, my new addiction. Whoever said money can't solve your problems must not have had enough money to solve them. They say which one, I say now I want all of them. Happiness is the same price as red bottom. My smileIs beaming, my skin is clean, the way it shines. I know you've seen it. I bought a crib just for the closet, both his and hers.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You like my hairThanks, just bought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I got it. Receipts be looking like phone numbers. If it ain't money, then wrong number. Black card is my business card. The way it be setting the tone for me. I don't mean to brag, but I be like, put it in the bag, yeah. When you see them racks, they stacked up like my tags, yeah.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 Seven Rings， 然后说是 Seven Rings， 其实好像前面的这段旋律特别让人有印象，那就是来自电影《真善美》的一个旋律， 就 My Favorite Thing 这首歌。 对，然后但是后来的音乐人把它重新再改编，然后或者加上自己的东西， 好听耶、然后这也是我们刚刚讨论到好像也是圣诞节什么是过年常常电视台会播的 必看的电影很像耶 对、 哦、好久没看了需要再重温习一下就会记得这个旋律 对啊然后下面这首是你放的要放的是安全地带 安全地带还是喜欢玉置浩二的声音所以 对这首歌其实就叫 Melody 嘛我还是觉得我本来想我刚刚跟光汉讲我本来想放另外一首可是找不到什么好的版本这是一个原来是一个日剧里面的主题曲 下次找机会放 好好我们来听一看 あんなにも好きだった君がいたこの街に今もまだ大好きなあの歌は聞こえてるよいつも優しくて少し寂しくてあの頃は何もなくてそれだって楽しくやったよメロディー泣きながら僕たちは幸せを見つめてたよ懐かしいこの店の隅っこに置いてある寄せ書きの端の方君と書いたピースマークみんな集まって泣いて歌ってたねあの頃は何もなくてそれだって楽しくやったよメロディーいつの間に切なものなくしたされても君のこと忘れないよいつだって楽しくやったよメロディー泣かないで あの歌は心から聞こえてるよ、 怎么 么这么好听？这是 Melody， 就是玉置浩二的歌声。 他在安全地带的时候，时代。 你就是感觉就是听了就是 他的声音真是好听。 对，可以一直跟他的歌这样子，好像就 follow 他下去这样子。嗯， 不过他很厉害，他的歌就是说他的旋律都非常经典。 嗯， 嗯，我前阵听到那个谭咏麟的一首老歌，那也是好红的老歌，一听也是翻唱他的歌。 嗯，哇，好啊，下面这首呢？ 下面又是一首经典老歌， 嗯， 是 Bonnie Raitt 的，就是 I Can't Make You Love Me， 可是演唱的是一位，又是最近为什么都找到一些加拿大的爵士女歌手，都很棒。 嗯， 这是Sophie Millman 的版本。 嗯嗯，给你看。 I can't make you love me. 然后云海的选曲，就像大家刚才在看到我们的粉专上面有人留言，就说今天的歌单好听死了，还有就喜欢选歌人的品味。云海，请继续当受难人吧。您的付出是我们的福祉。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觉得真的，我好像以前有提过，就说跳歌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事情。 嗯， 对我来讲其实是蛮即兴的。 嗯， 然后像这次我跟观想说，哦，我不排了，完全不管几秒或者是什么顺序。 嗯， 我就反正喜欢的就丢。没想到丢出来以后，刚刚就这样子放也成，就是说也是也可行，所以蛮好玩的。有时候音乐真的就是一个很，我觉得是很随性即兴的。 嗯嗯， 对，光他跟我讲就说，我说没有主题最好，他就说随性挑，随性聊。我说哦，太棒了，结果今天真的就 这么做了， 就这么好。这个就是年终的，年终的这个，其实新年新希望，其实就是 对。 就可以很随性的就好了。 嗯，音乐太有趣了。我常会觉得有时候你可以很严肃的谈论它，但是其实你知道你在听的时候你心中的感受是是抽象的，是可以，是有时候是很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的，但有时候它又可以到很深很深的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样的方式就是听着然后就好像说说话，我觉得很棒。 对，这个完全不专业。 不用太专业，总要有时候是松口气吧。嗯， 那这首歌叫 Prayer， 就是一个祈祷。 嗯， 那就是祝大家新年能健康，平安，然后大家喜乐就好。 常常祈祷，用任何方式。那么就感谢丁雨海今天来到声音纺织机，谢谢你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